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远的叶。各位亲，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判断春天是不是来了的方法。看到街上同时出现穿厚衣服跟穿短袖衣服的人，那就说明春天来了。哇，冬天还会远吗？远。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林奇。呼和浩特机场市场部副经理近日表示，呼和浩特机场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计划开通至莫斯科航线，每周两班。2018年全国货币经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提到，2018年要从严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，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。阿根廷球王梅西近日收购了度假胜地伊比萨岛的一家豪华酒店，住一晚最少2000人民币。旧金山日前迎来香港航空首趟直飞航班，成为继温哥华和洛杉矶之后香港航空在北美的第三个航点。北京丰台警方经过缜密侦查，一举打掉一个以高薪为诱饵骗取事主钱财的网络招工诈骗团伙，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北京地铁16号线南段最长区间标段从国家图书馆站正式向北驶发掘进，预计2019年3月地铁16号线西苑站至国家图书馆站将实现全线动通。由斯坦利·库布里克执导的经典影片《2001太空漫游》上映50周年，戛纳电影节将独家放映该片未修复的胶片原版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只因我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都说没挤过北京地铁不足以谈人生，生活在帝都这样的巨型城市，每天来挤地铁很可能都要比上班还要累。最怕的呢，就是上班快迟到时，地铁卡暂时性失忆，也就是消磁了。突然的消磁，卡不能用了，刚排完长龙进了站，只能出去再买票，然后再排队，这样人生无可恋。还有那种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却发现手机没电了，付不了钱了，还得硬着头皮把东西在十几号人的眼光里放下。类似这种囧事，相信听友们也没少遇到过。所以你遇到过什么特别让你尴尬的事儿吗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来给我留言说说吧。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

蓝色是彰显你个性的颜色。 他们说，蓝色是你内心的颜色。 4月2号，世界自闭症日，经典969呼吁大家关注自闭症儿童，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。 潘美辰，华人流行音乐界传奇人物，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，获奖无数，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直接专线1381001-0969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一点动听。 回望昨日再忆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。 爱是一朵花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Go!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今天有一位幸运的听友，他叫悠悠，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品冠的《疼你的责任》，还说昨天是人生第一次当伴娘，婚礼上放的就是这首歌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有天有人娶我，也要让他唱这首歌，因为嫁给你让你宠是你的责任，也是我的归宿。好了，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，每天上午9点半不见不散哦。 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直让学着体谅，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

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是李健。 我是 JJ 林俊杰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是李易峰。 我是周传雄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我是王迅。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 我是蔡淳佳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喜欢你，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。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谁的眼泪在飞？是不是流星的眼泪？谁的眼泪在飞？是不是流星的眼泪？ 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毒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欢迎收听969，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。我们的主持人泽林跟我们抱怨说，别的男人发毒誓的时候呢，女人都会温柔的说我相信你， 哎呦喂， 但是他女朋友呢居然拿出了手机让他重复一遍，然后录音了。969，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获取更多969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969听资讯， 早上好，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，我是阿珂。近日，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，正在统筹考虑收费公路制度改革，降低过路过桥费用。据智联招聘最新数据显示，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薪酬为7629元，其中北京以10197元排名第一，上海、深圳分别以9621元、9134元位列第二和第三。今年2月，以迈腾等为代表的中高级轿车，业界称为中型车或者 B 型车的车型，开始挤进了乘用车销量前10名排行榜。德系豪华品牌高端 B 级车也超越很多非豪华品牌，让业界对今年的中高级车市场满怀期待。2018年4月28号起至年底，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扩大铁路局管内部分动车票价下浮折扣、理顺各级别之间的比价，进一步完善服务措施。近日，脸书5000万数据遭第三方机构剑桥分析滥用的事件，引发了全球用户对脸书的数据保护能力的信任危机，多国监管机构已经对其启动调查程序。 美团上线打车服务，高德地图上线顺风车，打破了市场的沉寂。近日滴滴对外发布关怀宝，称将会投入10亿元，确保乘客和车主的安全保障。近日林采欣和王栎鑫的全新合唱单曲《好聚好散》的 MV 正式全网上线，纯澈女声搭配深情男声，唱出了人们对于感情的困惑和无奈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阿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 刚才听到的歌来自于李玖哲《想太多》，他是《麻吉》里面的 Nicky， 他没有帅气的外表，完美的身材，却有一把好嗓子。他曾经是我们口中的小胖子，他是李玖哲。2007年，这首《想太多》出现的一刹那就被他吸引了。这是一首画面感超强的歌，是听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为他的委屈感同身受的歌。早上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早安听北京，我是阿珂。继续给大家送上的歌来自于张韶涵，香水百合。 山水百合，七彩飘逸衣裳，感动时间，大声说出情话，甜甜的我。

结局只有今日。 来自范玮琪《最重要的决定》。喜欢张信哲，不仅因为他唱的歌，更是因为曾经陪伴我的日日夜夜。这个永远的情歌王子，多年以来始终心存信仰，淡泊名利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的《珍惜》。 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

些事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 其实对于一个期盼已久的女子来说，花了半年的积蓄只为了一次漂洋过海的见面，就连见面时的呼吸也曾反复练习，半年来的日日夜夜一直活在对方留给的记忆当中。可是见面时该说什么话，又有怎样的话能够彻底表达出心底那些情意，一直都是在思考的。这样的女子值得被欣赏，当然也为这样的女子感到心疼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早安听北京，我是阿珂。漂洋过海来看你，也许相顾无言，也许相拥叹息，过程总是比结局更让人动心。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时候都忍着不哭泣，我什么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将

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，